留住每一分秋色，将情意火焰在你心窝中轻轻渗。 忘掉每一个失意的故事，星光中抱紧。 留住每一天清空，像无尽的梦，在你思忆中轻轻吻。 忘掉那飘远伤痛的岁月，跟你抱紧。 携同着那花香记忆，跟你飞奔远方，别理他世俗情网。 遥遥望晚空星光，听那海星轻拍浪。 留住每一颗星星，在无尽黑夜，倦透心窝中轻轻吻。 迎着每一个璀璨的岁月，跟你抱紧。 留住每一天清空，像无尽的梦，在你思忆中轻轻吻。 忘掉那飘远伤痛的岁月，跟你抱紧。 携同着那花香记忆，跟你飞奔远方，别理他世俗情网。 遥遥望晚空星光，听那海星轻拍浪。 留住每一颗星星，再无尽 着每一个璀璨的岁月，跟你抱紧。跟你抱紧。